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寒。 是，这两天北京也是断断续续都在下雨哈，但是现在我们直播间外的天气还是晴空万里，天儿特别好。 什么晴空万里，明显是蓝天白云嘛。 差不多嘛。 啊，有云彩。 那也是晴天呀。 啊，倒是天儿晴了哈。今儿早上起来我送孩子上学的时候，雨下的还真挺大的哈。一下觉得天儿都冷了。当然了，你像我就开始穿了外套在办公室里待着，美哲依然是短裙是吧， 但我上身已经穿上了针织衫。 对，我就是想说嘛，到底是因为冷还是因为臭美。 哎，你听过一句老话吗？ 啊， 叫做春捂秋冻。 嗯， 你这万一哪天秋老虎反攻一下，天儿又热了呢。 哎，但是话说回来了，像你这种美丽动人的哈，就是真动。 我就当夸奖听了， 就是前半截是美丽，后边真动动人。 嗯 啊，这女生还不在少数。 是啊，你说入秋也得分阶段，慢慢入秋，我们这叫 是吧， 就是先把上半身入了秋， 等到冬至那天开始穿裤穿长裤，冬至之前都短裙。 那有点太狠了，冬至那天差不多像我能把秋裤穿上吧。但是我每年冬天真的最后也就穿到秋裤这一档。 哦， 就是秋裤外面再穿一长裤。 哎，你不是一般最外边就穿啊，里边是棉裤，外边套一秋裤。 你是最里面那层是毛裤，毛裤外面是秋裤。 算了，咱就不说到底穿什么了。反正今天天气有点冷哈， 哎， 一场秋雨一场寒。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适时的增减衣服， 没错。 尤其是对于那些早出晚归的朋友，像坐地铁啊，就是没有私家车的，在外边等公交车的一些朋友，还是应该多注意一些添衣保暖， 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嗯，当然了，说到这个坐地铁，这两天相信大家也关注了一下新闻哈，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到底应不应该进地铁。北京市交通委近日也是公开征求意见，准备哈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明确乘客不得携带电动自行车、折叠电动车、电动滑板车等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车。 嗯， 那么这个修订稿公布之后呢，不少乘客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嗯， 有的乘客担心在密闭的车厢里边携带电动的自行车，万一比如说电池出现故障了，会对乘客的安全产生影响。 哎，我记得之前好像看过类似的新闻，就比如说那些电动车的电池突然冒烟， 哎， 就特别吓人。 对， 尤其是在一个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 万一着火更危险是吧。 是， 也有一些乘客表示折叠电动车特别沉，极容易砸到人。还有人说不光是电动车，地铁里边滑板，就那个滑滑板也得管管。 嗯， 那么安女士对于地铁禁止带电动自行车表示大力支持。她说地铁本来就拥挤，还得给这些轮胎让地方，太影响卫生和安全了。而且现在到处都有共享单车对吧，没必要非得带个电动自行车上地铁。同时他也认为应该在地铁站外为电动自行车提供充足的空间，让电动自行车有处可放。 哎， 李先生也说呀，说电动自行车体积比较大，有的乘客呢把车放在车门附近，容易妨碍乘客上下车，主要是不守规矩的人太多。有的人呢把电动自行车当成椅子，就是来了之后往上一坐， 哦， 啊，不用抢座， 跨在上面一骑。 啊，对，这个车厢里边还骑着，骑在车上也应该管一管。 哎， 不过呢，也有一些乘客表示，地铁当中携带折叠自行车、电动车本身也是一部分群体的出行刚需， 嗯， 不应该一刀切禁止。你比如说，张女士就说，晚上十一点以后呢，代驾司机都是这个坐地铁的通勤啊一族。他说应该分时段控制，比如说早晚高峰不能带入地铁站，同时呢还要按规定啊，就是站内不能你骑着车来回来去走。他是这样建议的哈。王先生也说，不是每个家庭啊都住在地铁站旁边， 有一些郊区的地铁站周边公交车线路比较少，班次也比较少，不是很方便，那电动自行车还是很实用的， 就是接驳 来使用，最后一公里嘛。 嗯， 在一些国家的列车上，车厢专门划出了停放自行车的一些区域。目前呢，北京地铁列车上也设置了无障碍轮椅位哈，如果利用起来并且加以严格管理，也可以减少乘客和电动自行车矛盾的产生。那么昌平地铁线的一位服务员也说我们观察了一下，目前啊，携带折叠电动车进站的乘客只占极少数， 嗯， 每天大概也就是3到5个人，基本上呢也都是熟悉的老面孔， 哦，就是那几位是吧， 哎， 每天都会带电动车上下班， 基本上也不光上下班，可能是代驾司机多一些， 也有可能， 对吧，只要在进站的时候把电动车折叠到位，而且不在车站内使用，目前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不会进行拦阻。说有的乘客看到电动自行车进地铁不理解，担心安全问题，有时候呢也会向工作人员反映，当然目前啊没有禁止电动车的相关规定，我们也只能耐心的向乘客解释清楚。那么目前呢，修订中的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间呢是从9月2号到9月17号。如果您有意见，比如说到底该不该在地铁里边不让电动车进来，您也可以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 没错，我看到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到底支不支持电动车进地铁呢？ 哎， 比如说博荣姐就说了，我觉得这些电动自行车吧不应该进地铁，因为安全方面可能确实存在隐患， 嗯， 所以一方面怎么样去保证所有乘客的出行安全， 嗯， 另一方面怎么照顾到一些特殊群体特定人群的使用刚需， 嗯， 我觉得也是下一步相关部门在制定规则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 对，它需要一个平衡，对吧， 嗯， 当然了，说实话平衡是最难考虑的，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牺牲一部分朋友的这个利益， 哎， 是吧， 怎么能够让大家得到一种共赢， 嗯，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来聊聊您用过哪些可以折叠的物件。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也遇见的最神奇的啊，70年代的那种折叠水杯，你见过吗？ 折叠水杯， 哎， 水杯还能折叠呢， 特别有意思吧？ 哟，怎么听着这么高级啊？ 不，一点也不高级。 怎么折叠？ 就是，它是上下，就是拉出来就是个杯子，你拿手往上一拍，它就折叠成一个比较矮的东西了。 哟， 没见过。没见过， 从来没听说过。你说那种特别复古的水壶，我就想到那个什么，像就大家背一个军挎， 啊， 然后弄一个 绿 水壶的那种行 军 水壶。水壶， 你说的是水壶，我说的是杯子。 杯子还能折叠呢？ 有点像现在，比如说喝咖啡，他给你那个防烫手的那个套， 嗯， 然后那一圈吧，他弄三个，然后呢，大小口径不太一样，上边宽，底下窄。 没见过， 好吧。 这就是代沟，有没有， 这个可能是个代沟吧， 嗯 啊， 哎，你要说到这个水杯子可折叠哈， 嗯， 我们小时候流行的那种小水壶， 嗯， 它也是能折叠的。 水壶怎么折叠？ 但是它是那个吸嘴，就上面有一个类似吸管的那一节头， 嗯， 那个是能折叠的。往往呢，人家在那个水杯口上设一个小按钮， 一摁 那个 弹起来了， 弹起来了，然后呢你把它一摁就又扣进去了，这也算可折叠吧？ 那现在都是一个盖儿就开开了 啊，反正肯定是越来越高级嘛。 啊，折叠水杯是没见过， 没见过。我们见的都是什么特别稀松平常的折叠桌子， 啊， 折叠椅子，还有那个就是熨斗。 嗯， 你不是要烫衣？烫衣服有一个底下那支架， 对对对， 那个也是 烫衣板，那个可以折叠， 折叠 搁门后边。 嗯， 而且现在还有桌面式的。 哦， 啊，就是不见得弄那么一个特别大个儿，你可以搁桌子上使。 要说小一点的折叠家具， 嗯， 咱们平常用的自拍杆 算 吗？ 算， 哦，是不是也可以折叠？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哪些折叠的物件？觉得好使吗？啊，有哪些现在还在用哈，都可以找我们的交流方式， 嗯， 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一个呢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用过哪些可折叠的物件，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来聊聊。 跟大家说说，等斑马线、等红绿灯的时候，咱行人到底该在哪儿等这个信号灯呢？ 反正礼让斑马线，我们天天说。 哎，再跟大家念叨念叨哈，如果有行人在等待区的话，那肯定是要站在这个指定区域的。但是有一些路口，咱说它没有设置行人的等待区，那行人呢就要注意和非机动车道啊，还有机动车道来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那么在通州区土桥中路和九棵树东路的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在路口的文明引导员孟女士就说啊，我们每天在这执勤，提醒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几乎每到红灯的时候都要提醒朋友们要往后站。 哎， 但是记者在现场也注意到，因为这条路这个路口没有马路牙子，所以说行人骑行人基本上都会往斑马线上站 啊， 人越多还越靠前。 嗯， 咱不是说嘛，往往是扎堆儿，你知道抱团过马路。但除了站在斑马线上，还有一些行人朋友是直接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那行人的站位不对，既降低了路口的通行能力，还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比如说昨天晚上6点钟，这也算是晚高峰的时段了哈，在方庄桥东南角已经有不少行人在等着过斑马线了。 嗯， 而这个车辆绿灯转红灯的时候啊，一般它中间还会有几秒的黄灯时间，算是一个缓冲期。那有的行人看到车行灯转黄的时候，就直接着急过马路。 嗯， 根本就不看两边的车有没有停下来。记者走访发现呢，其实在很多时候，无论是人行信号灯还是车行信号灯，它都不是行人过马路的参考。因为行人啊，只要看到路上没车，就会直接过街， 根本就不看灯。 哎，根本就不管那一套哈。在顺义区通顺路和府前街交叉口的西北角，人行道上的信号灯呢显示为红灯，但是有几位行人却毫不在意，顺着这个斑马线就朝南走去了。就连斑马线上配置的那些特别智能的音箱，你知道吗？能说话，那种智能音箱都拦不住闯红灯的行人。 音箱都说什么了？ 现在是红灯，请您退回等候 啊。 但是在王府井大街南段和北沿段交接处的一个智能斑马线上，有些行人啊，听到人家音箱播报，特别的不耐烦。一个女士呢，就直接朝斑马线快步走去，对一旁的音箱提醒是充耳不闻。那后面有四个男的，见状也赶紧跟上去。这个时候，距离红灯结束只有9秒钟的时间，就是连9秒啊都等不及，非得闯这个红灯。 九秒太长了。 哎呀，咱经常说嘛，宁等三分，你也不能抢一秒，是不是？记者观察发现，穿行斑马线的低头族，咱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也不在少数。还是在顺义区新顺南大街和站前东街的交叉口，9月2号下午的5点10分啊，咱大城小事正在直播的时候，一位男士呢就戴着一耳机站在斑马线上，刷着手机等着红灯。等这个绿灯亮起来的时候，他却没有发觉。这个时候，一辆准备右转的小轿车见斑马线上有人，就主动停了下来。 嗯， 但是呢，看到低头刷手机的男士，你迟迟不动， 嗯， 那要不我就走吧。这小轿车就启动右转，可是啊，人家车子刚刚开始移动，这个看手机的男士也抬头了，见绿灯剩的时间不多，就一溜小跑，小跑开始跑起来哈。逼的这辆小轿车一个急刹车， 就是俩人互相猜 啊，互相猜， 就互相看， 还是撞一块儿去了啊。又过了15分钟的时间，又出现了两位姑娘。这俩人呢，是从斑马线上向西过马路，边走边举着手机讨论着什么，也许在讨论一些热播剧，是吧？一些热播综艺。大概走到斑马线1/3的地方，这两个姑娘就停了下来。在斑马线上突然停下来，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 不是，您停这个地儿实在是不该停的地儿， 特别不是地儿，是 吧？是 不是？直到等待右转的车辆鸣笛示意，这两个人才快步通过。那见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市民也表示，大家都非常赞成礼让斑马线。 嗯， 但是呢，约束了机动车，是不是咱行人也要快速有序地通过？这样整个路口的秩序才能真正的好起来。 没错，其实我觉得行 行人当中目前存在的三大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根本就不看灯的那个、 嗯、 啊，然后呢， 熟视无睹的，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走半截它停下来的， 哎， 啊，当然最大问题我觉得是那种明明是红灯，你就安全的，比如说在有家那种安全岛也好， 嗯， 在那线外边，您踏踏实实等着， 就是人家有专门等红灯的缓冲区， 他呢也等，但是呢他非得往前凑两步， 嗯， 然后呢等着，让很多右转的车辆特别的。司机特别 还得彼此猜对方的心思、 啊，是 啊，就很有安全隐患。 所以那个标语在这儿分地儿，是不是？这个标语在这儿就不合适。 是哪个标语啊？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嘛。 嗯， 所以在这儿就 但是这么个理儿，是不是？ 在这儿就踏踏实实的后退一大步啊，然后线里边等着才是文明一大步，是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用过哪些可折叠的物件，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隐藏着很多绘画高手 啊，是吗？ 刚才不是李凯老师提到那个伸缩式的水杯吗？3090就给我们画了一张图， 嗯， 说呀，李凯呀，你这个描述的也忒有偏差了，把我带沟里去了。人家给我画了一个折叠， 你能明白了吗？ 就是它要是伸进去的时候是一盒 啊，是一个小高， 那能装东西吗？ 能 当小盒？ 能，那是盛不了多少水嘛。 哦 啊， 但是它一般是什么材质的？ 塑料的 啊， 白色的。 哦， 就是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那种乳白色的。 那为什么现在不生产这种水杯了呢？ 估计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 嗯，你要这么说还挺省地儿的，是不是？ 它比较省地儿，一拉起来。后来很多人使那个刷牙那漱口缸子。 哦， 也这么使， 嗯， 也比较省地儿哈。 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刷牙缸子都弄得特别好看，是吧？ 就是女生的，基本 上树枝的、玻璃的、 啊、 瓷的，各种各样都有。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当年我们流行过一段的哈。这、 嗯、 哎，伸缩杯子比那个折叠杯子更形象一些。 这算是时代的回忆了。 哎，李林说，我们家用过两张折叠床，以前南方老家来北京的亲戚都是住在我们家，两张折叠床呢就作为备用的。现在条件好了，有亲戚朋友来北京都住酒店了，折叠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已经送给小区的保洁员了。现在家里边有折叠圆桌和折叠椅子。 嗯，就那个折叠圆桌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它是一方桌，但它四个角呢都可以把它拉出来、 哎、 一拼就成了一个圆桌。 对，人多了合适。 比如说家里搞一聚餐、 嗯、 可能上的菜比较多，大家就把那个桌子拉起来，拉成一圆桌，哎，团团圆圆围在一起吃团圆饭，多好。 是啊，关键是上菜多，是吧？ 主要是上菜多， 我以为是人多， 吃不着。 嗨，然后红果说用过哪些折叠的物件啊？折叠雨伞、折叠水杯、折叠扇子、折叠旅行壶、旅行水壶。 折叠旅行水壶 啊， 还有旅行水壶款可以做成折叠的呢。 我真不知道，我们家那旅行款的水壶可大个了， 嗯， 那真是一个背着一暖壶一样， 是吗？ 特别大。然后折叠雨伞是现在很下雨季嘛，很多人都会使。 哎， 分三折的、两折的， 嗯，折叠伞的好处就是可以随身放在包里。 对， 但我看有的国家，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流行折叠伞， 直板 就非要用那种长柄伞。你比如像英国也属于下雨比较多， 嗯、 日本也属于下雨比较多， 人家 海洋性的气候嘛，所以、 哦、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他们用长柄伞用的多一些。 海洋性气候和大陆季风性气候有什么区别嘞？ 大陆季风性气候，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呢，就属于温带、哦、季风气候，没错吧？ 啊， 你要说没错，我再继续往下说。 哎、说， 就是夏季呢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 哦、 但是地中海气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气候了。你说说什么特征 我哪知道， 人家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呢温和多雨、 哦、 嗯，看我这高中地理学的多棒。 你这悠着说哈。不过话说回来了，折叠雨伞，因为很多据说哈，咱也没去过，说英国那帮、那些人呢真正防雨的是冲锋衣、 哦、 然后雨伞就是个装饰。 你看他们那块有很多的奢侈品牌也都出风衣嘛、 嗯对啊、 也都可以起到防雨的作用。 风衣也是防雨嘛、 哎、你包括 那拐棍儿似的。 哎，是、 啊、 我那个还买过一把英国产的雨伞、 嗯、 它那个雨伞做的特别有意思，是一个透明的伞，但是那个伞的形啊、 嗯、 特别像一鸟笼。 哦、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那个一般那个伞的弧度不是比较大一些吗、 嗯、 我那个伞啊是再往下延伸一点，就把 你 整个上半身能罩住 啊、不是罩全身的啊， 不是罩全身，罩全身的怎么走路啊？ 那不是成鸟笼了吗？ 就是 就是有点形象的比喻、 哦、 但是这样呢就可以防止你整个上半身都不被淋到。 管家还是个儿高， 但后来我不太好意思把它拿出街。 为什么呀？ 因为别人老看我，这种伞形太少见了，你知道吗？ 没见过这么大的金丝雀是吧？ 没 见。来看看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呢像新朋友哈，像紫翼小魔王， 嗯， 折叠自行车。深海的鱼儿说瑞士的折叠军刀、 哦、 啊，有叉子有小刀有小剪子。哎，这我也有、 嗯、什么呀？折叠军刀， 折叠小瑞士，所谓的瑞士军刀嘛。 就很多朋友旅游不是会带这个小纪念品？ 哎，当然 能带吗？不能带吧， 就是托运嘛。 哦，托运， 对啊、 嗯、 啊，然后呢能够很方便。 哎， 然后张伯荣发来的一张可折叠的物件，说每天和好友互动少不了的手机折叠件。 哎，还真是。 哎，现在特别流行哈， 就特别便利，包括手机还流行过一段折叠手机呢、 哎、折叠翻盖的， 各种什么翻盖的滑盖的、 哎、 嗯， 都行哈。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用过哪些折叠的物件，可以折叠的物件，哪些用起来比较方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说的是行人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礼让斑马线，为什么天天说？因为确实在马路上走，看到尽管有一部分人已经深入人心了解了，但是依然有一部分人我行我素，对吧？包括比如说在交规当中，我们看到路口哈，行车司机的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叫拐弯让直行， 没错， 对吧？但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左转车哈抢行直行车， 哎呦， 这也非常常见的。北京有些路口的直行和左转车呢是共用一个红绿灯，比如说它直行和左转要分别有红绿灯控制，还好。那如果共用，就意味着绿灯亮的时候，直行和左转的机动车都可以往前开。按照道路交通法，左转就是拐弯要让直行嘛， 嗯。 但是有的时候吧，司机尤其是左转司机就开始往前抢。在东单北大街北侧路口，南北向直行和左转车辆共用一个红绿灯。昨天早上起来8:30，正值早高峰，绿灯亮起来的时候，南向北的直行车川流不息，而对面左转的车辆呢，也是不断的向前试探着，要想从密集的高峰中早高峰中啊穿过，甚至有一些车呀、啊，连车速都没减，直接就通过了。住在附近的白女士说，这个路段只有两条机动车道，早高峰的时候容易经常堵啊，所以呢，不少左转的司机常常得等两三个红灯。好不容易到了路口，又碰上直行车，有一些人着急呀、啊 嗯， 就爱插空子。 哎， 那么信息路和上帝西路交叉路口南北向也没有专门的左转指示灯。上午10:01哈，南北向的绿灯率先亮起来了，左转车便一辆接着一辆的通过。10几秒之后，对面的绿灯亮起，自北向南直行车刚起步就被对面的左转车挡住了去路，就是它两边绿灯亮的时间不一样， 嗯， 对吧？ 合着人家直行车一点都没给人机会通过呀！ 哎呀，到了10:28，路口西侧的斑马线的绿灯已经亮了10几秒了，当然这期间却有10辆左转车从斑马线上飞驰而过，把两侧的行人逼停。中午12点，在武生路和南磨坊路的交叉路口，一辆左转的出租车见对面没有直行车驶来，就左转起步了。司机看到西侧路口处有密集的行人过斑马线，所以呢就提前减速让行，但是对面却有直行车驶来，为了让礼让行人，而停在路中间的几辆左转车挡住了直行的这个车的路，但是有些直行车那司机就有点着急，就开始跟那儿按喇叭， 滴 滴 滴 滴。哎，网约车司机蔡师傅说，车左转的时候遇见这种情况，其实有时候挺委屈的。本来想好好的礼让斑马线，也是希望司机们能够互相理解， 哎， 多多能够互相体谅哈。 你看这个司机和行人之间要互相理解，司机和司机之间咱也得多体谅、 哎、 多理解。 是，但是话说回来了，体谅啊理解可以，但是拐弯让直行这一步咱们得遵守。 这算一铁律。 对，但是有些司机是这样，因为直行的路口他要通过这个路口，路口要再大一些、 嗯、 左转的司机我跟你说，第一步起步之后一把轮就掰到那个左转的方向，就把路给挡了。 一定要占尽先机。 对啊，先把我路堵挡上啊、 哎、 所以这样的司机就显得有些鸡贼了，是不是、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做一个文明有礼的好司机。 咱再说说这个斑马线上的红绿灯。其实朋友们走在北京的街头啊，大家往往可以看到很多斑马线两侧的那个信号杆上都装了一个过马路的按钮、 嗯、哎，就是你摁一下 然后就是提醒人家系统说有人有这个需求要过马路了。 嗯、原来我一直以为摁一下之后我这边就应该变成绿灯。 那但是呢往往不会马上变成绿灯， 是吧？ 是不是？这些按钮究竟有没有用呢？记者也是做了一个调查，在张自忠路和东四北大街交叉路口西侧200多米的地方啊，就有一条南北向的斑马线，两侧的路边各设立了一个红绿灯，在这个灯杆靠下的位置就有一个不锈钢的按钮，上面标注着行人过街按钮。记者呢是站在路旁观察了15分钟的时间，发现竟然没有行人去按这个按钮。 嗯， 如果咱说啊，您要是不按按钮，这个行人的信号灯红灯的时长大概是2分钟，然后呢变成绿灯的时候时长是35秒，那行人就得赶紧快速的过斑马线呀。您要是动作慢一点，可能还没走过马路，这红灯就又亮了。那记者就说，要不就按一下试试。记者尝试按下了这个按钮，发现信号灯确实会有一些反应，下面计时显示屏变成了等待两个红字，但是呢信号灯啊它并不是马上变绿，依旧保持着红色，直到2分钟之后才变成绿色让行人通过。可以说这个行人自助过马路的按钮按和不按好像等的时间是一样的， 差不多 是吧？都 是 2分钟。 嗯， 哎，那到了晚上9点钟呢，在西城区太平桥大街和十方小街的交汇路口啊，仍然不时有3-5成群的行人在等待着过马路，因为过街需要穿越6条机动车道以及2条非机动车道，距离特别长，这个路中央就设置了2次过街岛，路两侧和过街岛上3个信号灯也都设置有咱说的过街按钮。 嗯， 红灯的时候您要是按下按钮，信号灯下方就会立刻出现红色的等待2字。 嗯， 记者呢观察了半个小时啊，发现如果刚变成红灯的时候您立刻按这个过街按钮，等待的时长大概是1分23秒。 嗯， 信号灯就会变绿，那绿灯的通行时间是固定的38秒。在一次等待当中啊，红灯亮起2分多钟之后，有人按这个过街按钮，最终是等了3分26秒绿灯亮起。 哦， 而等待最长的一次呢，红灯亮起3分半钟才有人想起， 嗯， 哎，要不按一下这过街按钮吧。最终呢这行人是一共等待了4分50秒。 也就是说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 哎，这是为什么呢？ 对啊，问问啊。 哎，交管局科信处的民警啊就给记者做了一个解释，说咱人行这个人呢要是过这个摁这个过街信号灯的按钮哈，按动之后就是给系统发送了一个信号， 嗯， 表明我们这儿有人要过马路，那么系统就会记录下这个需求。不过啊，能不能立即调整得看情况，看这个区间内的整体调度情况。 人家就是记录在案， 嗯， 到底实施不实施得听电脑的。 哎，得看人家的预判是不是。如果人行横道的信号灯刚刚由绿变红，行人马上再来按，那信号灯呢也不会变，仍然要放机动车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要给机动车一定的过街的一个时间。 嗯， 那么民警也解释说，在高峰期呢，城区主干道上实施整条道路的协调配置方案，在满足行人过街的同时，咱也得保障主干道机动车的交通畅通，避免司机频繁停车。但是在低峰时段，比如说大半夜的哈，如果有行人过街的话，大多数运行的行人按钮这个申请到了感应控制，来减少行人的空放。 嗯， 也就是说晚上过这种路口呢，大家一定要多去主动按这个按钮。虽然说信号灯是法定的交通语言，但是咱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的安全还是要依靠每个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来营造出一个更好的文明交通环境。 哎， 也就是避免在高峰期 堵人家， 啊，是吧？堵人家，嗯， 对吧？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晚上可能更管用， 嗯， 是吧？ 可能就是交通早晚高峰的话，还是主要会保障这种主干道的机动车的行驶，嗯， 是吧？就是人家可能摁完了，别着急呗，大家明白了人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嗯， 心情就能稍微的，稍微舒服一些哈。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我发现今天留言当中都是带图的， 哎， 是吧？ 有图有真相，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用过哪些折叠的东西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像斐老说 马扎也得算折叠物品吧？ 算算算算算。 哎呀，马路下棋必备呀、 啊。嗯，我们小时候也是，就是每个学期开个什么开学典礼呀、啊 嗯， 或者搞一个操场上的大会议呀、啊 嗯， 就让每个同学自己从家带小马扎、嗯。大部分同学的小马扎呢，都是上面有几条绿带子的那种， 哎、绿色的。 那个确实啊，还挺方便。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坐的时间长了吧，有点硌屁股。 啊， 尤其你知道，就像 它不是袋儿吗？ 是袋儿啊，那中间不是有镂空吗？你知道吗？还是会硌出印儿来。像我们这种比较瘦的小朋友， 行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来，像水镜发来了一张照片，是折叠剪子。 嗯、 这种折叠剪子你用过吗？ 好像买过， 铝的还是铁的？ 但是我看人家这个小剪子，你看那个尖儿特别细、 嗯， 是不是？ 不是，它折叠完了之后像一饼干一样， 像一饼干一样， 长方条的、 哦， 就是把那个。两拿手指头那个弯到上边去、 嗯、 然后 我似乎是见过这样的小剪子， 特别安全，不会扎到人、 哦、 就是放在兜里边放到书包里边都没问题， 也就是说人家设计的特别巧妙、 哎、 是不是 折叠剪子。 一级听友这位朋友也说了，说论折叠的物件啊，我们家可用的特别多，像折叠床、折叠桌、折叠水杯，还有当兵的时候我们还用过折叠枪呢。我觉得一般能折叠的东西设计的就特别的巧妙啊、 嗯！ 现在上岁数了，旅游的时候我还会经常用一些折叠拐杖、折叠帐篷，感觉生活特别美好。 哎、 折叠物常备 是吧？ 像一些小空间， 嗯、 比如说你看网上有很多居家装修的案例， 嗯、 什么30平的、20平的，为了节省空间，不是那个床整个都是可以 折叠的吗？能靠 墙，就别人把早上的时候把什么被子、枕头拿走、 啊， 那个床可以扣过去，跟那个墙壁紧挨着， 嗯、 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把这个床给放开 来，对， 这也算是折叠。 是，不光是床，包括饭桌， 嗯、 你见过？你说你那个方桌变圆桌，那还毕竟是个大桌子，有那种弄完了之后吧。就跟一个条案一样， 嗯， 你懂什么是条案吧？ 条案长条桌子那种、 哎。然后呢，它掰开了之后能整挺大的一张桌子， 嗯， 来人之后呢也比较方便。 但是不用的时候比较省地儿。 哎，像摩羯六七，这都是新朋友哈。用过哪些折叠物件啊？折叠伞、折叠床、折叠包。啊，李凯说的那个折叠杯子我也见过， 嗯， 都是同龄人是不是？ 哎，我看到刚才还有朋友发来，就是特别像咱饮水机上放的那个大桶 啊， 但是人家也是就是一圈一圈可以折叠那种，应该是可以压扁的， 就跟小胖子一样、 啊、对, 对, 对, 对对对，就你发的这张图 张晓辉发的 啊，是吧 啊，带龙头的折叠水桶， 嗯， 哎，这也是特别好哈， 这个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嗯，木子女子说，我原来觉得折叠自动伞挺方便的，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我被折叠自动伞搞得狼狈好几回，按那个开关吧，它不管用，打不开也收不了。 那是不是能手动操控一下呢？ 哎，我有一把伞哈，也属于那种就是收伞的时候你摁一下，它能自己收起来。 嗯， 但是10次里边有一半不好使。 不好使的话，就得自己手动收一下。 切腹收伞， 切腹式收伞，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切腹式收伞， 就是拿肚子顶着， 写的比较血腥一下。 啊、其实 没，但其实就是顶一下肚子嘛。 对，拿那个伞把顶着肚子，然后双手。摁住那伞头往后边一、 为什么要那样做，是因为有的伞真的是它那劲儿特大，你要不使劲就找一个比较坚实的地方顶着，不太好收。 你那不是坚实，你那是厚实。 您那不是厚实吗？您反正比我厚实。行吧行吧，差不多吧， 开个玩笑嘛，一般 精神， 一般这样干的都属于腹肌比较强的人。 哎，有马甲线的，比如说我、 那没见过。 那确实，因为我没有。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水镜说有折叠的床、折叠的凳子、折叠的扇子，现在用过折叠的自行车和有折叠的书桌的书架。 哦，折叠扇子，你见有很多人在进行表演的时候， 中国的折扇， 折扇哗一下就给收起来，然后哗一下 打 开，打开 特别厉害。 我可以哗一下打开，但我从来没法把那个扇子哗一下收的特别立正、总是有那么一两折吧，它就冒出来。 那是不是因为跟扇子 有关系？它是跟扇子有关系，还是跟手法 有 关系？ 应该是跟扇子有关系。 反正我总看人家电视剧里啊，比如说演皇上的那种演员， 你看过《戏说乾隆》是吧？ 看过。 那你这是暴露年纪了。 不是，《戏说乾隆》在我们小时候也重播呀。 啊，重播呀。 什么《康熙微服私访记》 哦、 这都算是戏说类的吧？ 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那个可能我觉得都是属于。手法就是扇子比较好、包括那个折叠的，现在那种折扇，中式画扇面那个， 画扇面什么团扇、绢扇那种啊？你说的 不是涂个黑扇面写金字吗？ 哦， 不是，你 不 是 也是折扇吗？ 对对，折扇嘛， 你不是先开始也是这么画，画完了之后做个描金字儿的了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高超的技术， 是吗？ 但是我之前确实买过那种空的扇面， 哦， 就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字儿 啊。然后你画什么了？ 可能那个扇面上会有一些类似金箔的装饰，就金漆的那种装饰吧。 嗯， 然后我本来想的是找一些就写字特别好的朋友帮我提个字什么的， 哎， 后来一直没机会。 然后 但是现在人很多自己买回来就是自己画自己写。 对对，你弄那个小学的时候那种小红花，上面一盖，盖好几个小红花，多好看。 盖成梅花扇是吗？ 啊，反正梅花。 然后我自己再添几个枝子。 反正这些都是算可以自己动手的哈。 DIY。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哪些折叠的东西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君说我的老花镜是折叠的。 嗯。 哎，这个确实携带起来更方便一些。 是不是那个在鼻梁的那个位置还可以再折叠一下？ 对， 那种眼镜 是 吧？ 一单片眼镜嘛，折完了之后两个眼镜片折成落在一块了。 因为我不戴眼镜，所以对于眼镜的研究肯定不如你那么了解。 我倒是戴眼镜，但是我基本上 戴。你有那种吗？就是在鼻梁上还可以再折叠的眼镜？ 没有。 但是我看人家很多戴眼镜的朋友还可以在近视镜片上再加装一个墨镜片， 对， 就掀起来。 再盖上两个镜片凑一块， 看起来还挺炫酷的。 哎，这个在当年也是特别的好。 嗯 啊。艾小莫说，我用过最可爱的就是折叠脸盆了，方便省地儿。 折叠脸盆你用过吗？ 没有。 你见过吗？ 见过。 什么样的？ 就是折叠的脸盆，当脚盆也行。就是， 折叠成什么样啊？ 折叠小桶似的吧。 嗯。 还有包括过去。 现在很多泡脚桶确实也可以折叠。 还过去你知道有一款女生的帽子。 嗯， 是折叠的。 哎，我知道， 就那么一拧， 它就能折叠， 收起来那 特 别小的， 特别小巧。 然后一打开，里边好像是有那种钢丝是什么东西， 就是类似骨节的那种， 哎，对对， 定型。 然后它一打开之后就一大帽子， 嗯， 是吧？ 是， 特别方便。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用过哪些折叠的物件，方便不方便，使用起来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广告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 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用过哪些可折叠的玩意儿哈？折叠的物件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小辉姐说，我们家有一个折叠菜板，打开折叠之后是一个菜盆，既可以当菜板，又可以做洗菜盆。 不是，这能剁馅吗？这个？ 不知道啊，我没用过。我们家这个君子远庖也不能这么说啊。 你不是烘焙吗？ 我烘焙，但我们烘焙基本上不切什么东西 啊，也切，就把整块巧克力切成那个巧克力碎 啊。 嗯，也就是你随便有个菜板就行了， 是吧？红色巧克力， 红色巧克力是什么呀？ 切二手了吗？ 哎，你是不是又想去四川和大熊猫抢食去了？ 没有没有， 夺笋去了啊？ 开个玩笑嘛！ 哎呀，从来不盼我点好。 不是这个巧克力， 你下回切一个巧克力，没准你也是血流成河。 你的巧克力不是都是牙咬的吗？ 你们家做烘焙？ 我们家没做过烘焙。 太可怕了，千万不能吃你做的任何带巧克力的烘焙， 是吧？ 全都是你咬成碎碎块。 不是，这个东西都是属于，你看，比如说要吃炸酱面，切个黄瓜丝儿。 嗯啊，你都是咬成丝儿， 一边切一边吃嘛。 那 买四根黄瓜切出两盘来， 还差两个呢。 啊，就是吃了 是吗？ 对啊。 然后呢，做完饭之后都吃饱了。 啊，那倒不至于。 行行行， 啊，所以这个不是常见的吗？ 会过日子呀， 就是， 肥水不流万人田。 这算是大厨的兴趣爱好之一。 行行行， 嗯， 但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都特别讲究，包括是不是一些专家也会建议大家要把生食熟食的菜板分开。 哎，生熟分开不光是菜板，还有菜刀。 嗯，就是切肉的是一个菜刀， 哎，红 切菜的是一个。 对对，你看我们家切菜的是专门有一个，切肉的有一个，切水果， 讲究讲究， 切水果的是一个， 挺好。 刀很贵的， 嗯， 剁馅儿的，哎，你剁过馅儿吗？问题是 没剁过馅儿，不是说 你这个左撇子是不是拿左手剁馅儿？ 不，我用刀的话，我还是用右手。 那为什么呢？ 我这属于左右开弓，你知道吗？左脑和右脑同时锻炼，同时发达。 哦，那还切着手了呢。 我谁说我切手了？你看见了。 哎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折叠的物件哈。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折叠的物件，使起来怎么样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家长的事儿哈。这个双减的政策之下，新学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哎， 傍晚五点哈，距放学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丰台一所小学门口开始聚拢起接孩子的人群。家长们根据学校外墙标出来的班次，这边左边1357，右边2468。 哎，我见过，就是我们通州区呢有一个小学，我不知道是哪家小学，但是他在我晚上遛弯的行进路线上， 嗯， 我就发现那个地面上会画着一些标志， 嗯， 比如什么一年级、二年级， 哎， 每个年级都要在对应的线上等着， 省得分散一下，省得扎堆嘛。 嗯， 然后呢，这个对应的班次 依次等候哈。据了解呢，这个学校从本学期开学第一天开始将放学时间统一延后了。五点半，学校的校门缓缓打开了啊。孩子们以班级为单位，按照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次序依次离校。记者也是看到不少家长手里边都拿着面包水果， 嗯， 几位老人还拎着快餐店里边的纸袋子，接到孙子之后，掏出一块炸鸡递过去， 嗯， 先点吧点儿，不然我到家再做饭呢，吃上至少得六点半了啊，孩子太饿， 心疼孩子。 不是递炸鸡这个事儿吧，是不是可以跟爹妈商量商量？ 怎么了？ 这东西太不营养， 偶尔吃一次。 就是，那今天炸鸡，明天吃什么？ 明天吃沙拉。 沙拉能点吧点吗？你饿的时候你点吧什么呀？ 我饿的时候 逮着什么吃什么， 差不多吧。 啊，那是真饿的挠墙了。 那能点吧什么呢？你手当然手头有什么点吧什么。 反正炸鸡这事儿可商榷哈。延后离校的时间呢，也改变了一些家庭的任务分配。接孩子的活悄然落回到父母身上。 嗯， 按说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对不对？应该是爹妈来接孩子，但是由于过去三点半他就放学，孩子爹妈还在上班呢。 嗯， 那么记者也是注意了，每个班级几乎都有个别的学生暂时没有孩子的家长来接，老师呢会把他们带回校园内集中照看，并且分别联系一下各自的家长。一位神色匆匆的父亲跑了过来，接走了滞留的儿子以后表示说，平时啊老人也在家里帮忙，搁以前这个点我肯定接不了，这不是老人需要买菜做饭，很早就来接孩子，下午比较辛苦，这不是延后放学呢吗？ 嗯， 我只要早走十几分钟啊，跟我们领导商量一下，领导也能表示同意， 理解 理解。骑电动车很快就到了，这样呢老人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午休做饭，我们父子俩呢一进家门就能吃上饭。我要是走晚了可能会有点匆忙，但是整体来说比以前呢更从容一些。 哎， 与校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相比，距离西城区啊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不远处的一家托管机构明显冷清了很多。你是没孩子，你不知道托管机构干嘛啊？ 嗯， 过去要是三点半放学，这些托管机构先把孩子接走。 哦， 接到自己， 算小饭桌那种小课桌。 不是小课，他们就是到那儿以后学习啊、写作业啊、吃东西啊都有人管。 嗯， 看你交多少钱。 哦， 啊，你交的钱不一样的话，他们提供的服务也不一样。 就是你要是交的钱多，就能吃点炸鸡；交的钱少，就只有沙拉。 你要是交的钱多呢，既可以写作业，又可以学这个画画啊、书法呀，还有饭。 哦， 啊，然后人有的交的少呢，不需要吃饭的，可能就 写 会 作 业，然后人就来人接了。 懂了。 那么过去人家是熙熙攘攘，现在就冷清多了。教室里边仅有两三名学生陆陆续续被接走。工作人员说我们这儿之前一般是20个孩子，最近呢受点影响。来的孩子少一些，特别是这学期上三年级的几个孩子，过去呢在这儿待到五点半左右，说既然学校能待这个时间，他们也就不过来了。 嗯， 尽管如此，工作人员还是对自己所在的托管机构表示了充分的信心，说现在呢在学校托管确实不花钱，可是受限制也多呀，一方面场地有限，另外一方面也怕有风险，所以很少让孩子们出教室。孩子刚开始新两天还行，时间长了呀还不见得一定乐意呢。 怎么说呢， 就是你时间长了谁也不愿意在座位上坐着嘛。 啊，坐不住小朋友， 特别是一二年级的孩子，本来年纪就小更坐不住了，说来我们这儿的话也能带到人定湖公园里边玩玩，还可以报个班学个跆拳道、乒乓球、书法、绘画舞的。当然了，现在我跟你说，我们家孩子那课后托管的那些项目你乐什么呀， 没事儿，什么什么舞的，只有是北京话是吗？ 对啊，你这不是前两天跟你科普过了吗？ 嗯，对对对， 南城的很多， 下回我用舞的造个句。 你们家 我们家的折叠家具有很多，电动不是折叠床、折叠桌、折叠椅子舞的。 你们家是开饭馆的吧？ 我就是 开小饭桌的， 你何必纠结于内容？ 啊，就是 我爱吃水果。苹果、梨、桃、柿子舞的 啊，行吧，行吧， 差不多吗？ 差不多就是累这累的吧。 哎， 反正人家现在很多学校后课后的这个托管服务，那真是内容丰富多彩， 嗯， 不见得像人家这所谓的托管机构这么说，人家是为了挣钱，对吧？拉生意。但是据说人家现在推出了一个新的托管项目，这原来没有。 什么呀？ 早上起来，这学期不是早上起上学改八点钟了吗？很多家长啊，担心送完孩子上学再上班啊。来不及 迟到， 哎，还得早早给送学校，有的时候人学校不好意思的让人老开门，就送他们托管机构来， 也就是早托是吗？ 对，而且还跟他在那吃早点呢，实在来不及的话在这儿刷洗脸都没问题，你看我们这边温水，什么捂的都有， 你看是吧？真好， 这个造句还真的是， 嗨， 得根据情况来弄、啊。 对对对，这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双减政策呢，现在这学期是第一次刚开始实施， 嗯， 很多的配套啊、磨合呀、啊，可能还不是那么顺畅。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适应期哈。 哎、 但是总体来说，是不是对很多双职工，就是、父母都上班的家长来说、 啊， 解脱了很多？ 那是啊，就是时间更宽裕一些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磨合呢，不光是家长、老师，还包括社会机构，包括我们在选择课外辅导，包括你的学科培训等等一系列，可能到了明年这时候，关系会理顺一些， 哎、 时间上也会更从容一些，是吧？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有过什么折叠的一些物件，可折叠的物件，都可以和我们来表示互动。 是可以聊聊家具，也可以聊聊电子产品。 嗯、 比如说大李、小李和老李就说了，要说用过折叠的电话，1998年我买过一个328C，、哦、我不知道是什么呀，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手机是吗？ 应该是哈，在当年还挺高端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当然我也用过折叠的笔记本电脑， 嗯 啊、比如说有一款就特别的商务，也很好用。我觉得这些折叠的设计啊，人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物品的体积变小、 嗯、 实际上也是人类非常伟大的一个设计思路， 对， 特别棒。 哎，折叠 折叠笔记本电脑多方便是吧？ 现在都Pad了，不折叠也很方便。 那倒也是、 啊、 但是你说那种 pad 你还得自己配一个键盘、 嗯、 你有那个键盘它和保护套是一体的、 嗯、 也算是你扣上之去扣上之后变成了一个折叠的 pad。 哎，就是妙控的嘛， 嗯， 是吧？ 那算是人家官方配的一个是吧？ 啊，对啊。 行行行、 啊，老周说：“李凯，你这个红巧克力这事儿，你应该等周五视频的时候再说，是吧？大家伙儿看看你挖坑后得意的表情和美哲无奈的表情，是吧？ 也就摔个笔，没什么的，摔个稿子，摔个笔、 哎。争取周五的时候多说几个，是吧？类似这样五的内容。 行行行，我就怕你两个小时吧，你吃笋吃的太顶 啊，没事儿。”晚上消化消化神儿、啊、 行吧行吧。 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哪些折叠的物件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当然还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抽奖。今天我看到还是有好多人都基本上都在抽奖，还抽中、 哎、 抽中了不少， 恭喜大家。 哎，今天呢您家里边有什么折叠的物件，使得怎么样哈？另外对于什么什么五的这个你们说吗？ 我们不说 是吧。 嗯，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用五的造句。看看待会儿有没有机会再用五的造几个句子。 就是大家有没有说的啊，因为北京城特别有意思，有人说有人不说， 都是北京人。那个五的五是哪个字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啊， 就大家都言传身教是吗？就口口相传，但是 单人牌加一个一二三四五的五。 哦， 我也不知道、啊、 队伍的伍是吧， 就是这类的呗。 行 是吧、 嗯、 谁说啊谁不说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 领会精神了， 北京方言的一部分。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9月5号早上6点多、 嗯， 天安门广场这个升旗仪式过后啊，突然飞来了一只黑天鹅，就在广场的中轴线上，面对着很多游客，这只黑天鹅是一点都不怕生， 嗯， 仍然闲庭信步地梳理着羽毛，惊艳了众人。 哎，我也看这照片了， 我也看这照片了， 是吧？ 你给我看的， 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能看到黑天鹅，而且黑天鹅那个还挺体型比较庞大， 嗯，看着特别优雅那个姿势， 就是跟那个优雅的金丝雀比起来，它也不小。 你要说在那个天安门广场上，当时还有很多的。你什么呀、 啊？不是我刚才 说 金丝雀，你没反应吗？ 金丝雀谁呀、啊？谁是金丝雀啊？ 不是你这 打着伞的某些女主持人是吗？你看我都不搭理你这茬儿 啊！就是下回不开这种玩笑。 说说人家那个金不是金丝雀了 啊， 说人家黑天鹅的事儿 啊。 当时在这个天安门广场上呢、 嗯， 围着很多摄影爱好者。有一位朱先生就说呀，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结束之后，就有一只黑天鹅降落在广场的中轴线上了，而且压根儿就没有飞走的意思，引起了很多人围观呀。 只见这只黑天鹅有着黑亮的羽毛、鲜红的鸟喙、修长的脖颈，正姿态优雅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 嗯， 要说五号那天天空也下着点小雨，这只黑天鹅呢在雨里闲庭信步，不时地低下头梳理梳理羽毛，这黑色的倒影在雨水当中影影绰绰啊，让周围的游客是大呼惊艳呀。 哎， 这个摄影爱好者就说，我用长焦镜头仔细拍摄了，这个天鹅的脚上没有脚环，身上也看不出有伤。 嗯， 当时围了很多人，但是这天鹅一点都不怕人，从广场中央慢悠悠地走向了东边，接近天安门的一侧。朱先生说呢，当时在天安门区域的工作人员马上就进行了秩序维护，因为很多人都围观，所以对围观的群众也进行了疏散，给这只黑天鹅让出了一个足够的空间。而且呢迅速联系了有关部门。到了早上7:10左右啊，这雨越下越大，广场上的工作人员还蹲下身给天鹅撑起了雨伞。 你看还是一样嘛， 哎呀怕淋着， 跟你那伞差不太多， 但人家照着不是金丝雀 啊，照着黑天鹅也差不多。 哎， 都是鸟， 都是鸟。不是你说谁是鸟？ 不，说错了， 金丝雀和天鹅都是鸟。 对， 你真是这个人。8:00呢，动物保护部门也到这个广场上，是终于接走了这只黑天鹅。记者啊，后来从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在当天早上9:30，黑天鹅已经被接到了位于顺义的救护中心，目前正在由专业人员照料。当然，所幸的是这只黑天鹅的健康状况非常良好啊。人家也介绍了一下，说这只天鹅呢是一只成年的黑天鹅，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人家的专业兽医也正在为黑天鹅做进一步的身体检查，后续也会进行喂养和照看。要说黑天鹅，其实啊，目前来说一般人工养殖的比较多，所以人家揣测这只黑天鹅可能是周边公园等地飞到天安门广场的。那工作人员也表示呢，如果咱的市民朋友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到公共场所，第一时间啊，请大家来拨打救助电话，而且要保持和动物的安全距离，以免惊扰动物。当然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哈，避免自身受伤。 哎，这个确实非常关键啊，就是别看起来特别的漂亮，然后特别的华丽，你要是给它惹急了，我跟您说，真没准这追着你跑。 是是是， 啊， 你看有很多那个农家乐里是不是有那种什么大鹅，那种大鹅还挺有攻击性的，是不是？ 大鹅和天鹅是一样的东西吗？ 那当然不是一样 的，都是鹅是不是？ 那反正都有鹅， 都是鸟， 差不多吧，都是鸟科， 是吧？ 鸟类。 反正不管怎么说，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这个动物来说哈，就是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没错， 注意安全。另外，我觉得真是哈，这北京什么地儿都会有一些新奇的一些事情发生， 这说明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有那么多自然界中的动物愿意去亲近人类，我们才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现身在城市当中。 是是是， 你包括之前我们新闻广播有一档特别好的节目叫周末活力派， 又来， 我们也经常请就是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来和大家聊聊在城市当中都会有什么样的鸟类。 哎， 你要说这个鸟类，我们还真的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呢。 是吗？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哈，找周末活力派的关键词搜索一下。 那我问问周末活力派的主持人，鸟会游泳吗？ 会呀，有的鸟是会游泳的呀。 啊，比如呢？ 比如说鸭子。 鸭子会游泳？ 水鸭。 它是飘在上面，游泳是真得在水里边游。 在水里面游泳的鸟类哈， 就是对啊， 你让我给你想想，待会儿再说。要不你先举个例子。 企鹅。 企鹅 是鸟吗？ 应该是， 是吧？不是鱼是吧？ 不是，肯定不是鱼呀。 啊，行 行吧。就是我的回答是企鹅舞的。会游泳 啊，包括鸬鹚。 鸬鹚 啊， 哎，我建议要不你去主持周末活力派吧。我觉得你挺有这个潜质的。 你见过鸬鹚吗？ 你猛一说我对不上 号。就是吃鱼那个素的特别大。你说什么叫素？ 就是嘴特长的， 哎，它下边那 尖是吧？ 然后底下有一个特别大的，能够 一个兜 啊，对，它不是素子，它是一个兜。它把那个鱼能搁在里 面。哎，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见过吧？ 有很多的水鸟，它都是长这样的嘴。 哎，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我们当时也请专家讲了哈，就说那样的水鸟嘴长，它比较方便从水里捞那些小鱼小虾，方便捕食。 哎，它也不咽，那就跟里边就是等于那什么， 直接生吞一下。 不是，含着， 含着，然后呢？ 啊，

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美哲，你爱玩游戏吗？ 爱玩啊。 网络游戏， 我多问一句，什么游戏啊？ 网络游戏就是那个电子竞技啊之类的。 玩过， 但 是我不上瘾。 当然爱玩。 嗯，玩过 是吧？你玩过说那个、是那种团队作战的，还是自己单机版？ 都可以呀。 你跟人家组队过吗？ 你要比如说你和周围的小伙伴一块玩，你们就属于团队作战。 嗯， 如果没人陪你玩，你就自己玩呗。 就是这种，我因为不怎么玩游戏啊，就是这种组队作战的。你对方比如说是个队友，一般是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人？ 我一般跟熟悉的人玩比较多一些。 哦、 但是你知道，在很多大型网游里面 啊， 它都会有一个公会机制。就比如说呢，你喜欢某一个公会的风格，就申请入会，在这个会里会有其他的很多网友，你们每天。不发不发，跟咱们那工会 不是 一个 概 念， 是吧？他就起了个名儿，是吧？ 他的那工会呢，就算是一个小团体， 哦、 大家一起做任务、 啊， 一起打怪升级。 嗯， 往往的那些陌生的网友， 嗯， 也就是成了好朋友，也有可能吧。 当然，那好朋友都属于没见过面的吧？ 大部分没见过面， 塑料的。 嗯，塑料姐妹花是吗？也不一定是姐妹花吧？ 啊，也有可能一男一女，是不是？ 那当然了。 啊，行，接下来我来说这个事儿，我就明白了吗？ 行行行 啊，来 说 一个 说一个 和网游队友互加了微信之后，本来也是好友哈， 嗯， 没想到这回塑料了。经过多次网聊，确立了暗恋，叫什么暗恋，热恋关系，没想到落入了对方的甜蜜陷阱。 哎呦， 9月6号呢，记者从北京海淀警方了解到，苏家沱派出所的民警侦破了一起网络交友的诈骗案，在山西警方的配合之下，已经把犯罪嫌疑人抓获拘留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个被骗的事主姓陈，在去年啊二月的时候，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和这个队友冯女士互相加了微信好友。 听你这么说，感觉这俩人原来不认识。 那肯定跟你刚才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嘛。 嗯， 那可能都是不认识， 就网友嘛。 哎，后来随着一次次聊天，俩人渐渐熟悉了。陈先生呢，也感觉自己的缘分终于要来了。 哎呦， 啊、 网恋呀。 对啊，应该是这么想的哈。 嗯， 在对方的日常嘘寒问暖的情况之下，俩人的关系也越发的密切，他们呢也确立了所谓的暗叫什么恋爱关系。 嗯，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俩人一直也没见过面， 就是没有奔现。 什么 奔现？ 什么叫奔现呢？ 就是奔向现实，就俩人没见面。 哦、不是，你说这个恋爱关系跟我们当年70后的也不太理解的不太一样哈。 嗯， 就是没见过面的都能叫恋爱关系，这听起来比较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可能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你没法把握。 是吗？2021年年初啊，冯女士以家人在医院住院啊需要治疗为由，先开始借钱。陈先生一想也没犹豫啊，一想这女朋友是不是，先后就向女友转账了10000多块钱。然而当陈先生想要视频聊天的时候，都被对方以现在忙不方便等理由拒绝了，就根本就不知道长什么样。 嗯， 陈先生呢多次发送信息，对方干脆就不回复了啊。直到这时候，陈先生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于是呢到苏家沱派出所报警寻求帮助。接到报案之后呢，办案民警确定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交友诈骗案，立即开展了侦破工作，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冯某。8月26号呢，在山西警方的配合之下，办案民警把犯罪嫌疑人冯某抓获。经审讯呢，嫌疑人冯某对自己编造借口骗取钱财的事实呢供认不讳，诈骗所得呢已经被用于日常生活了。 嗯， 目前呢冯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哎，所以其实也没说这个冯某到底是一位男士还是女士哈。 对，没说。 嗯， 有没有家也没说。 对 啊，然后有没有孩子也没说， 所以就听起来特别的不靠谱。 对，人家警方提醒大家，就是以要提高这个诈骗能力，防诈骗、 反诈能力、 反诈骗能力啊。在网络交友的过程当中，一旦遇到特别殷勤的陌生人啊，嘘寒问暖的，哎呀，你今天吃没吃啊？喝没喝呀？然后怎么怎么样？ 嗯， 短时间内就着急确立恋爱关系，咱俩那个处对象吧，然后要不然咱俩结婚吧。 我对你是真的， 真的什么呀？ 爱你 啊，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随口就开始要钱，您得提高警惕，避免落入骗子的圈套当中、 嗯、 啊。所以网上交友这事儿吧， 没见过，你也不知道背后是不是抠脚大汉。 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就以我为数不多的玩游戏的一些经历哈， 你也有经历？ 我没有，我没有。但是我当时玩了一款游戏，你知道它在游戏当中会有一个恋爱系统 啊， 就是两个人呢， 你们除了老鸨和坤还有恋爱系统。 哎呀，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游戏当中 的一些套路。然后你说说，我们还挺好奇， 就是他游戏当中有一个恋爱结婚系统，他也不管你们两个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情侣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夫妻，反正你的游戏角色只要是一男一女，你们两个就可以在游戏当中加引号的结婚。 嚯！ 在游戏当中结婚之后呢，有的时候还会游戏里给你一个什么所谓的游戏中的结婚证，你们两个就可以一块做任务啊，你们两个的游戏物品可以共享啊，你们两个在游戏当中有一个共同的小金库啊，就比如说一个人充的钱，另外一个人也能花。你说要是涉及到这种金钱的交易，那是不是大家就更要注意了？你也看不见人家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人家是男是女，没准人家注册一个男生的账号其实是一个女生，没准人家注册一个女生的账号其实是个抠脚大汉。 不是，你玩的是什么游戏？你玩的就是不良游戏吧？这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人家是取得正规版号的，尚且如此。 哎呦天哪！ 哎呀，这个网络水很深呐，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看， 但是 你就是属于经验丰富的， 不 啊， 像李凯老师这样哈， 不玩。 虽然平常抠一点儿，但是呢，他在网络世界里就不容易被骗呀。 那不玩的游戏，连抠脚都不抠，你知道吗？所以今天、 啊、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吧， 哎，这个有的时候一定得小心。网上的这种事情吧，只要是沾了钱，咱就不干，对吧？ 就像水镜说的，网上恋情要谨慎，提前莫要给。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首要的是折叠的一些物件哈，您家里边有没有啊？有什么样的用起来合手不合手的，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包括北京的一些土话，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武的是吧？居士说我们北京的土话许多字儿吧，就是会说不会写，查字典都没法查，所以真正的北京话呢，只能言传才能够准确。其他方式就容易走偏。 哎，那你考我一个，你说说，你再说几个。你说我现在做大人小事也这么多个月了，我对我的北京土话非常有信心。 乖的乖的， 乖的乖的，就是拍打拍打。 可以啊， 是吧？ 可以啊， 再来俩。 啊，你这想起来当时想想 那你慢慢想吧。 啊，我慢慢想。刚才是谁问你哭哧是什么来的？你也知道， 对，我知道。 哦，就是觉得这个不太好是吧？ 对，就 拽子呢？ 拽子 啊。 拽子和揣子是一个， 那当然不一样了。 我知道清马桶用揣子 啊，拽子呢？ 拽子，你提示我一下是个什么用品？ 就是那个哭哧之前。哥， 我 们一般情况是这样，比如说淘气，小男生淘气摔倒了，胳膊摔折了， 就是拽子了。 对， 然 后软了，你懂吗？ 软。就比如一张纸，我把团成团儿，我把它软起来了。 别人一问没折呢，我说这两天软了， 软了。就是瘫了， 没那么严重。 病了， 哎，差不太多。 精神萎靡了， 哎，就是差不太多，身体不舒服。 哦， 啊，你看你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哎，行吧，行吧， 是吧？那么多土语，我怎么能想不出来呢？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红果还说折叠童车，还有包括很多时候用的折叠轮椅。哎，这些一老一小家里边可能都有。 这都属于比较方便的一些。 那折叠童车，我跟你说，现在。尤其是放开二孩之后，包括之前有那些双胞胎的，我看那个童车并排的前后的，能推俩孩子的，我说这玩意儿多占地儿啊！后来人家折叠起来也没多大， 就是一点都不占地儿 啊。我觉得还行，比我想象的起来要稍微舒服一些。 拼音说，我使用的折叠物件有折叠的登山杖、折叠牙刷、折叠梳子。折叠勺子、折叠叉子、折叠小刀，这些旅游的物件都是在这些折叠物件都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使用，特别方便，不占空间。 哦， 你看很多宾馆，现在宾馆是不主动提供给大家 牙刷啊 那些洗漱用品了，但是在之前呢，你会发现宾馆提供的大多都是一些可折叠的小梳子什么的。 梳子还能折叠呢？ 能啊， 小梳子还能折叠呢？ 能。它那个是塑料的小梳子，你可以把那个瓣儿折叠起来。 不光有塑料的姐妹花，还有塑料的小梳子。 有塑料的东西多了，塑料友情，塑料爱情。 那有小梳子，有小姨子吗？ 小姨子怎么塑料啊？这不太好吧？ 就是啊，你那小梳子塑料的也不太好吧？ 哦， 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 哎呀，你这个人，行行行， 中国语言， 你的联想能力就是特别强。 不是，中国语言就容易发生很多的问题， 嗯、 对吧？ 我就爱用塑料小梳子梳头 啊， 这样就没有歧义了吧？ 是，行行行，啊，行行行，嗯，蛋儿挑你懂吗？ 什么？ 蛋儿挑？ 蛋儿挑。蛋儿挑，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跟妯娌差不多， 哎，差不多 是吧？ 对， 是形容两个男的的那个关系， 哎、就是姐儿俩，然后嫁了两个男人，那两个男的就算蛋儿挑、 嗯。你看， 嗯，连襟， 嗯，差不多， 差 不多 是吧？ 嗯，我还是可以 的。小叔子、小姨子这些关系你得弄清楚了是吧？ 嗯，确实有时候不太好认。 家里边现在可以理解，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不像过去哈、啊，家里边的兄弟姐妹比较多。 那时候亲戚多，可能认人起来 还、哎，所以这就比较容易能认，能用对应感哈。 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里边用过哪些可折叠的物件，包括北京的一些方言土语，您有哪些觉得有意思，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刚才跟大家说了小梳子的事儿，咱们现在再跟大家说说大蟒蛇的事儿。深夜草地，有一条大蟒蛇出没了。 在哪儿啊？ 9月1号晚上，在北京大兴区的旧宫镇，就有一个居民惊呼啊，说一只成人手臂粗的大蟒蛇就潜伏在草丛当中一动不动，特别的吓人。 在大兴旧宫啊？ 嗯， 那儿怎么可能有蛇呢？ 所以咱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呗。 哦、你说说。 9月1号晚上10点半。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了总队119指挥中心调度的命令啊，说在大兴区旧宫镇紫郡府小区北区南门东侧50米处，还是在一小区附近，有一居民就发现了一条手臂粗的蟒蛇。 谁的手臂？ 你的手臂， 我的 特别粗， 我的和你的区别还比较大。 你不是天天号召，不是叫嚣自己健身吗？ 那叫号称，什么叫叫嚣？ 就差不多嘛，啊，号称自己健身，那不是手臂比较粗一些，就说呢，赶紧来人吧，赶紧处置一下吧。这个旧宫特勤站的消防指挥员就立刻赶往现场进行了处置。那么在到达现场之后呢，有一位居民就带着消防指战员来到了一片草地旁，他就跟这消防员说啊，就在那儿有条蛇，好家伙，手臂那么粗，盘在那儿一动不动、 哦、 看起来就像一条大蟒蛇，特别的吓人。消防指战员做好安全防护之后，就用这个强光手电对草地进行了远距离的观察、并且手持铁锹对各个区域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搜索。最终啊，在一棵大树下，消防员就发现了一个果然是手臂粗的蛇状物。根据它对反射光不动不跑的样子，消防员判断这个物体好像不是真蛇 啊， 是什么呢？是一条毛绒玩具蛇，假的。 嚯、 啊！哎呀，这到底谁扔到这儿的呢？当一位消防员拎起这条玩具蛇之后，现场的大伙儿也都笑了起来。哎呀，虚惊一场！ 哎呀，不过说实话，大伙儿笑起来呢也没毛病。但是我听你这个讲呢，笑的确实有些尴尬。 怎么了？ 谁报的警呢？ 那也是一位热心的群众吗？ 不是热心群众，群众你也稍微观察细致点啊， 可能有点吓人嘛，你想想，也不敢离近了看， 是是是， 远远看去那么粗一条大蛇、 啊、 赶紧报警吧。 但是我觉得吧，是这样，您下回呢稍微镇定一点，看清楚了、然后哪怕觉得是条蛇它动了，您再报警。毕竟消防员呢也是一个公共资源，对吧？万一这会儿哪儿着火了，您说是找这双玩具蛇，不是找这条玩具蛇，还是去救火， 也是，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吧，也别太过于就是 着急， 特别浮躁，浮躁也不太对，特别慌张。 哎，就是提醒大家呢，咱们先核实一下，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起码保证它是一活物。 我一般情况下离着我10米扔一砖头，看它动不动，一动赶紧就跑，然后那时候报警去。 你还看见过蛇呢？ 见过呀。 我就没见过什么真蛇，除了动物园。 动物园你去过吗？ 去过去过， 北京 动物园。北京的没去过，我们石家庄的没少去。 是吗？ 啊， 看见蛇之后都觉得，哎，咱俩一属性哈， 就好像你不是属蛇的是吧？ 对，咱俩差。 24岁嘛，大家都知道的。 行行行，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这个平时哈用过什么折叠的物件，包括北京的一些方言，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来聊天哈。 嗯，小辉姐给我出了一难题， 嗯， 弄了几个北京的土语的词儿，让我给大家念念， 你念念呗， 就斗胆念一念啊。要是念不对了，请大家包容指正哈。首先是腻歪、切勺。翻尺，碎催， 这行行行，这都不是什么好词儿，别念了啊！ 行吧， 反正这边张文辉里边有一个这些其他的，我觉得以我对美哲的了解呢，我觉得他基本上都懂。 什么呀？哪个？ 就是 你考我一个，你觉得我可能不懂的。 鹅裂， 下一个吧。 这个我估计你不懂。 是什么呀？哪个鹅？哪个裂呀、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都这么说。都是这么说， 嗯，没听说过， 没这么听说过吧、 嗯？ 我给你举个句子，你可能就能猜得出来，说，可能有能猜得出来。 哎，估计没好事儿。 造个 句， 不，鹅裂这个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哟、 嗯， 今儿天太热，你瞧没辙，你看衣服上都是鹅裂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汗沾湿了。 啊，差不太多。 汗湿透了。 差不太多了。 是不是就是出汗身上有那个盐碱， 哎， 叫鹅裂？ 对啊， 军训的时候我们班男生身上都是鹅裂、 啊、 太辛苦了。大家 辛苦吗？ 辛苦啊，天天站军姿那能不辛苦吗？我们军训了21天呢、 啊、行，一般都是这么说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个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动车的火灾防范工作啊，让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哈，有时候说吧没用，你罚他一回他就能长记性了、 嗯、 而且吧罚也不用特别贵，你不像有些事有些单位罚款啊，人罚好几百万都不长记性，但是相对个人来说就有点钱就长记性， 这叫做小惩大戒 是吧。9月3号上午呢，人家执法人员对通州区马驹桥一个这个叫不说哪个小区了，一栋楼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居民吴某某啊违规撕拉电线为电动三轮车充电，执法人员立即就开了一个改正通知书，并且通知你改正啊。但是这吴某某还拒绝改正， 哟，这么横， 特别横。所以当时呢，因为他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第78条第2款第5项的规定，就是不得违规撕拉电线、电缆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充电，所以当时就罚了他500块钱。这是当天上午啊，当天下午，执法人员又对通州区某个小区的一栋高层住宅检查的时候，发现居民张某在疏散通道里边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前期啊，物业已经贴了3回要求整改的通知， 嗯， 但是这张某呢就拒绝改正，甚至在物业人员把他那个车辆搬离建筑物外之后，又把这车搬回到这个疏散通道里边来，这倒是没拉线，但是老王这疏散通道里边放这个电动车，这不合适是吧、 嗯？ 执法人员准备对张某处以500块钱罚款。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该罚咱就得罚是吧？不罚不长记性。 不光是不长记性，就是他就是有点无赖、 嗯， 就是本来是为了大家的小区的环境的优美和安全，对吧？你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反正我跟这儿放着方便，我跟这儿充电方便，但是这隐患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不能有那种侥幸心理。 哎。 最后啊，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要说最近有一个特别热点的事儿，就是北京环球影城、 嗯、 这不9月20号就要正式开园了吗？哎呀，所以很多人啊都想买票，但是这个票源如果紧俏的话，是不是能通过一些特殊途径买到入园的票呢？ 特殊途径， 哎，给大家提个醒哈， 上面有人里边有人、 嗯、 背后有人， 他们都是这样号称的、 啊、 但究竟靠不靠谱咱还真得仔细甄别一下、 嗯、 据北京平安朝阳微信公众号的消息，9月1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在14号开始正式向公众发售门票，那么包括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在内的多种票务产品都会发售。那么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去玩一定要选择官方的途径来购票、 嗯、 下面几种情况啊都有可能是骗子， 比如 说小王 他是一个哈利波特的粉丝， 跟你一样， 哎，跟我一样，早早的呢就关注了环球度假区开园的相关动态，希望能够早一点进去。那宣布试运行日期的当天，小王就在微博上看了一下环球影城的相关消息，他发现微博上有一个用户啊，发布了一个帖子，说他那儿有门票可以出售，而且还配有环球影城内的照片。那么小王询问对方之后表示，对方说自己是官方的授权渠道，可以出票1000块一张。 哦， 那我看了一下人家官方消息，好像 VIP 才大概1200和1900这一档，但它这是一个普通票就要1000块钱。 对啊，就600多，4500-5600吧，就是跟 淡旺 季嘛， 哎，根本就没这么贵哈。当然要想购票的话，还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等个人信息，填好信息之后在他的官网下单，收到订单短信通知之后支付票款。 这听起来还比较靠谱啊。 但是之后呢，对方也说，因为啊，这个支付宝有个大面积的风险控制，所以造成支付成功率大幅降低，所以就要求这个小王用手机银行转账。 那去， 而且给出了银行卡的账号，还有收款人的姓名。要注意了，这个收款人的姓名还是一个个人账号。小王啊，非常单纯，给人家交了1000块钱之后，这个对方又说呢，哎呦，我们这个购票流程出了点问题，你还得再转1001块啊！你转这1001块呢，我们把之前的1000块退给你。对方后来又以各种借口两次要求转账。小王这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可能这是一骗子。但是再次转账之后，等来的却是新的转账要求。小王说，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款退给我呀？对方说，哎，要把发送的激活码填入手机银行的转账页面，也就是转账他所发送的4位激活码的金额，并且备注退款就可以完成了。 4位各十百千，又好几千块钱没了吧？ 就4位的激活码，你想想， 9999。 哎呦，这你这也太狠了，是吧？ 一看就是骗子套路嘛。 一看就是骗子，小王也发觉了，但是对方仍然以各种理由希望小王能够转账。小王拒绝，并且要求，我不买这票了，你把所有的钱退给我。但是等到第二天再联系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失联了。 你看看， 要说双方啊，全程都在微博沟通，他还发现其他人也被这个账号所骗。小李呢，也是一个哈利波特的粉丝，同样想在内测的阶段时候去环球影城逛一下。你看内测人少，不用排队。 是， 在微博上他也联系到有人声称可以出售门票，那么对方呢就发来了北京环球影城内部压力测试制定单人门票兑换券的一个手机截图，但是买两张票转账2600块钱之后，对方同样失联了， 找不着了。 有网友就发出了和票贩子的聊天记录，其中显示啊，目前他们卖的内测票特别贵，2999块钱一张，3000块啊。游客付款之后，把个人信息发给这票贩子，然后会得到一个兑换码，用这个兑换码再去官网的微信小程序绑定就可以。先不说这票是不是真的，之前咱们不是还跟大家分享过一新闻 啊？ 那个票贩子已经被刑拘了吗？ 是是是。 哎呀，还是提醒大家，虽然说很多朋友都想去环球影城这个领略一下世界著名影视 IP 的风采，但是咱买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官方的购票途径，千万不要轻信刚才李凯老师说的，里面有人呢，上面有人呢，什么我们有特殊渠道啊，这些都是不靠谱的，弄不好就是也没进去玩成，钱财也没了啊，人财两空。 不用那么着急，崩会儿。你懂什么叫崩会儿吗？ 等会儿，慎会儿，缓会儿， 崩吧。不着急，是不是？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哪些折叠的物件哈，包括一些北京的方言，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张晓辉又聊了好几个北京方言哈，麻利儿的懂吧， 就是快点儿， 臭不冷子， 臭不冷子，冷不丁， 乌鸡六兽， 乌鸡六兽就是闲的， 哎，对对对，然后这些，你看你现在会的都特别多嘛， 是吧是吧， 哎， 还是在进步中， 是是是， 就是进步的慢点，哎， 北京方言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你照那个语境当中啊去体会这个词儿，可能才会特别的准确一些， 是 对吧？ 但是我们同在北方这个大语系里啊， 啊， 语言环境里， 北方语系是吧？ 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那儿不用这些北京的土话， 啊， 但我也能猜个差不离， 是吧？ 差不多，你要不最后你再问一个， 哦，我是想不出来了。 行吧， 啊， 你看看你，该挖坑的时候反而挖不出来。 这不是这个，我从来不是该挖坑的时候，我都是顺其自然。 啊，行行行， 是吧，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来聊聊用过哪些的折叠的物品。毛毛听听也说小时候用过折叠的塑料杯子，而今天一开始就说过这个问题，是吧？ 嗯，包括很多朋友也说家里有折叠的水桶， 嗯， 觉得特别的方便哈。 嗯， 芙蓉姐姐说我每天都会用一个折叠的老花镜。 嗯， 要跟咱们互动的话还要用一下， 啊，是是是， 戴上老花镜， 包括 那字儿有点小是吧？ 这可能是花镜， 跟他们反映反映吧，字儿是不是能调大一点？ 这个靠手机自己调吧。 能调吗？好像听听的那个字儿能调大， 不是自己的手机，自己手机能调吧？包括刚才说到折叠，其实小的时候用的最多的是折叠床， 嗯， 就是那种钢丝儿的，见过吗？ 钢丝儿的， 里边全是钢丝儿，弹簧似的那种， 哦。它整个床面都是那种钢丝编成的。 对对对对对，你也用过是吧？ 见过见过。 再别再说咱俩差24岁了。 也就差36岁吧。 刚才说，哎呦，美哲才20啊，怪不得老掉坑里边。 你看，就是刚20嘛， 20出头， 20刚当岁的小姑娘， 大学还没毕业呢，怎么来上班10多年了呢？是不是？ 谁上班10多年呀，啊？ 这算都能算得出来啊， 差一点。 你哪年毕业的？ 我呀，我算算啊，还没毕业呢，这不刚20出头吗？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用过哪些的折叠的一些物件，不知道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包括这两天哈，天气越来越冷，再次提醒大家适时的增减衣服哈， 嗯， 外衣要秋老虎，热的时候咱再脱，是不是？ 可以带一件薄外套，早晚出门的时候披上。 3090还说搂搂。这可美哲也懂， 看看呗，搂一眼。 现在他会的词儿可多了， 嗯， 是不是特别自豪？ 嗯，下回再给大家展示一些。 哎，对，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